你也可少你个新娘娘， 别少你了， 糊涂不啷个新娘娘，阿会得别吃的了， 阿会遇上恶毛病。 我屋口是缺角、 扎水、 堆积眼、 磨鼻、 磨鼻、 磨鼻、 哎，磨鼻、 磨鼻、磨鼻、磨鼻、磨鼻，哇！ 里向个潘经理是气呀，说什么子？哦，糊涂啷个高媳妇会得别吃的？丁丁恶人们生我是磨鼻。恨得嘞，恨不得挪块房间贴开来，奔到口口磨皮啊，磨皮啊，把得像粪皮。 想遇见新贵人，遇见糊涂郎，区区糊涂郎，人家叫我三寸丁，我个好兄弟啊，呼吸当白发兵，去年一旧当瓦人，离避难逃出门，直到今日。我带去公司三个月，想不得出来谁做新官人，够下恩公张大武，哎，现在呼叫带进门，我身在三日三的啊，生了个去行队，再说这没诚信，对狼打个女娃亲，生狼抓到个红海亲，日子两个写什么时候？这些姑娘喷了些那个老人心，一气啊一气，看我啥子，看我啥子，看我啥子，鱼娃！夫妻两高头交把天地，红罗千金送入洞房，害人谁不太出？糊涂郎，我门关过，妹妹家追的潘经理门的做啥嘛？要天方金针，对妹妹家带起来，带你头上块方金一口啊！哦哟，啥高的啦？这都是高不可攀啊！做娘，两只家拼命叠起，两家逼迫生死，好不容易我的方金，我的两只过，得了。 如今你姑咋搞？谢姑娘来天方金针。这个在心上扩大后世节从我学上升得人的吗不是啊 根本得天呢哪接天马上你们接天你说的啊那不够了你没办法不马上这还马虎你要不接天放进比头放进的子好不容易啊我快放进 哟一个奶味你们身体一般 那百姓带着我，哦，带着，破难为人。从大概搿张饭食得我糊涂郎差不多了，我还蛮难口的。哎呦，带你妈妈用不那破难为人，你两高头受伤了，你家半斤不两，家胖家粗方不多了。那么糊涂郎，你也口里面，可么热过去呢？嘿嘿，搿个人呐、啊， 你没上到二线，欧阳高宁也得，这不是个样子。面孔不扣没扣的背影一样滚，因此六子两根线手说不定了扣进的背影来扣啊，真是心房里逼逼谁。 那行的是哪个家？哎呀，这本里面方巾贴特，厉害我上娘子我怀里上夫人们觉得夫妻这样。那谁样不个家？哦，对着，刚刚贴特方巾，我自个不喊。我们怕那位人身体一般，不个百姓里三个人我无位置，告诉我让我苦力不起完，我有个跟我唯一跟你告诉清爽的。哎呀，自个夫妻子呀，怕啥个那位人呢？快点不走去，让让潘经理的心目当中，个糊涂郎生得异常异多，所以不走来个目光盯了上头了，郎心，你这分君千莫非？天哟，那么不叫不依人呢，说你扑进你心个糊涂郎，甚至半夜分心上 跟你忙着上头看嘛，哪看得见？你眼睛盯了下头看嘛，你看得见？你们分看见糊涂郎的看得了清清爽爽，总当是高些难看的。你的一口嘛，啥叫内口标志漂亮，口的斧头浪啪水啪架射声光线，哎呦标志给骗人给搞不上贼搞不上贼搞不上贼， 后军的嘎嘎压一动血口，这口气是靠上门进厉害，没动没动没啊没啊，上去看你懂了啊，没动没动给他三子走走走，没啊没好，一个都嫌怒啊，对自个是怕水怕着心细撒谎，上一浪下会立得那个啦，对大门碑，你可是疯到了， 那得写不出来着，没准啊我这个舞都不能压， 这不提你的学生弟吗？ 没得没得，刚才你两个的爸爸爸是谁谁是我呀？ 也吓得我自个一个糊涂了，我到这一上一都送进去的，来让我门前可以办好我，自个一个糊涂了，也是你来办好我，弄给我我也弄来办你了，嘿我。 那是不好个贼，东方花烛夜， 干编织的干骗人的弄西亚服为特呢给我。 哎呦，个绝无听不懂子啊， 我也不能呼吸了特呢，我真不白发呀，我不特呢是也去吃胡死给。 那个更高兴熬过人子真记得。 你别夸我来告诉你听哦。那一天我在金房之上把手并没长大后命我上他门长大见我在屋里去的门我说辅导长还是那份特高兴、哎、我说女娃没准分特给干嘛子干我送把那个小屋的非得懂的那可难我说女娃你们非懂的我爸当是不行为子也懂的我总不够特不起非干嘛子干我领了这家不能依然引子非那里的哪种还答应着哎呀我是女娃你这女东的你们不晓得你中年的口吧我的妈妈烧饼做做谢山以风吃一不娱乐的衣服啊一搞得要上去呀父母们那特得去高兴你我惹你那饭转到米空一百嘛这糊涂了你今天阿舅讲谢山饭女娃饭饭为日饭你是个这饭我送上批次在俺们里陪你吃骨丝啊 吃骨丝 哎吃骨丝 说个点名长 老混 你那老混你 我说答复来老混我这里分配工去拿去老混你、 啊、 你说糊涂不啦你刚才进来的人光我一直都铺进你陪伴你你以为非要是老混吃骨丝骨丝非要吃我们他铺进你铺进你非他吃骨丝我这他是人莫不认亲与谁明送过举杯敬饮啊门哎送一佛口内后八大雷贝这等安的兵西雷挑放啊真我真不白发了这是个样子哟、啊 哥哥一飞我们无人明白长到外地上是干必告假婚李哥哥是报复因为谁就知道与你压力你傻傻地的带我房间里下来实在是关上我也做了地不帮你他他我偏偏外地你心为不如所以我告不了是干傲是干内裤的浮动了 亲弟不能够听进你回去你别可分你们刚给你两道的师傅赔了你想着你不能够你亲自干憋屈我们能够你激动自干内裤自干二心你别伤心的你别哭的啊你告不是我们叫生日福告人死日福告分那个呀你分你们呢等我追吧 此话当真 真怪我送你父为屁那怪不然不说但是们张大木叫个一旦引自水的刚把把水把光个车这个我刚说的挂的饭挂那个还是那样子属于黑给哦 嘿可辅导老真是个好人啊用他怎样去动引子亲啊走着打抱着肯放个板你俩心塞入汗结果那个人伤得实在太难看着白去我吃不下皇帝你再肯放我白皇帝嘴等一些暗门通起来也白不脱个对换了外周身来谁大大门是让下一定要开门哟见到我哪里去 呀， 你这落到去哪里问我娘子，可不是该怎么为娘告吧， 后来都父母在一说嘛的了、哦、 你要娘来这是一个啥、哎呦，我说对做你可不是该怎么在亲家里去对过对过， 我一定、 啊、你都落亲啊，哎呦，可不难呀，不亲家们在半路里去等他娘 呀，我一定 他谁不跟你结婚，哎呦，你们三个别墅名字比个胡同上为也可这么难办呢，我三个五十岁娘是闺蜜不会啊会不得完， 哎呦 你别哭娘别哭，东东呢今天才白发子，做夫妻们分有个今年最么不去吃大火开，哎呦这个作业给根本是安保，你既然不大火气嘛就带过来给大腿吧， 哎 呦你小孩我分刚五了哇子给这个、啊、你带过来给他带你两个的这个光明夫妻那可难， 什么叫做光明夫妻， 啥叫光明夫妻不得啊，你们是在理想我的门啊的这个杂铺我困难啊的，你理想们我在高浪上去妈妈设备妈的不接地啊，你们帮我练一练的家务，等到我长大我依然人是为他们，你行了与其自然和你做过最不成，我就几乎为偷懒呢，不过爱情问题嘛，你两家的毕竟把子当走之亲，我个每次的还是要勾引我儿子，实在嘛你两家的叫王女国四女国大家国国国福大家的鸭子了，一个谁叫国民夫妻那可难， 福头老真是世高老像善于的汉人啊，我母亲只肯收留我走，但是刚想到我等他给他一直食物去不是一个斗志劲，我老天不看见我带上大火去了，张道谢等我不行光收拾我我配不了糊涂了，把了我门前这两点了也没搞不糊涂了，也没回出去走的地不往里套套，回出去这就该搞不糊涂了，带你妈妈脏气嘛实在不脏气，根本呢米空呢口子嘛您傻都的嘛我还是顾虑这样，根本呢您二鞋子嘛米空灯呀的嘛我还是傻傻这样，一样不理解夫妻也可以死的了，今天跟你家大狗叫别个干主一下正在盈亏的板上糊涂乱杀干的恨你肯放我板屋子不够暖你那家你分有还要有不肯还要肯，我怎能够有时间米空啊，想想张大王那个咋几只凶个，我等了给他爹叫他这个哭，你等了屋里向怕睡怕着歇，你认为温朝胜秋我一定会的围住嘞，我批不住嘞，你认为我分为的搞不糊涂了我批得搞不糊涂了，糊涂了哪口哪口我呼吸二歇二歇我终于那叫气死你的男人，搞不糊涂了也搞不你们再对你一口，哎刚刚口口饿是饿的嘞，现在口口饿嘛饿饿的单位云春街，刚刚口口内口是内口的嘞，现在口口都要危害了呀，这别个是不别吃呀，哎呦良心害了呀，搞不个种女人不吃亏的真定告不理，别个告不理嘛，总归要有啥称呼了，一出你的院一子啊大郎， 你那叫我大郎个讲那必是十八人个走啊，不过再想十八人最三郎四郎不大郎个，可是我比十八人啊吃高了，那家 你与我不必做什么光明夫妻， 不做国民夫妻嘛也难喊你， 我与你得谁去了、 啊、哦你两家的把对家，哎呦你别人耍开心呀， 哎真的呀 真的，哎呦看我啥子看我啥子，根本我见你上耍家一下嘛余子根本我敢打三万 谁叫我写出来，如果男人还高住还打三个叫 踢到家就一下没喊我喊你到了你喊我到了两个的到的路到是路到是路又打了 又打伤啊我说这打了重情大事叫做轻轻活一个字幕小云小姐你是风采注意那么你是个是刚刚那么人啊唱几句唱的 No。 起死恨。 谁家是天降女凤，真是感慨万千。那让各种露天上是哪位的这样一位动人的姑娘？现在大清了这，来到这个四处不动三要门前，但是李纬是举起了自家的右手，正预备旁门。 嚯哟，这可见大门外边立下一个游戏开，哪里是游戏开的？哎呀，你都去想。昨日子到后面去，听你阿日都唱大鼓，出现一块油大饼，还三个油西开。 哟，不单是谁，樊先生您回来啊！哎呦，想着，怪不得今天我早上起床了，床前有个喜珠晃来晃去，我就知道大贵人上门了。凤仙，快来瞧瞧谁来了？ 来呀、啊！恭喜阿哥，奔出来到门口对外边一看门。范先生喂，看见各位范先生，加上会得面孔红，心会得铁，但是嘴里向只得出两个字：是你。 说是看见冯西的一刹那，这个范家是一只眼睛问的啥一亮，但是可惜，上天搿个招呼太多，哪只有两个字？说的范家是啊。格来内不动，个招呼一直动，说明两个人关系也是近。当一个比方，我刚刚认得你个辰光，叫你尚小云同志。原来说是尚小云，再说的小云，假使再发展下去，我想云 当时听 的 光， 那不是我听。我是真叫老高子。 是啊是啊，来来来，还有屋里去屋里去，还有凤仙，把那个凡先生招呼屋里坐下。行行行，你们行。 外家子，大道里向一口房间不都是来个平房，但是当时的干干净净，拼命一张台子，桌椅两只白木凳子。哦哟，三栋之上，可是东阁，北方人叫炕， 这 叫 啥？椅子，坐，行坐行坐。哎呀，凡先生，没想到您会来呀，真是出乎。范先生，听您的口音，不是北方人吗？ 我是浙江杭州的。 杭州好地方，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嘛，好地方。那您上北京是？ 我是来报考大学的。 上大学？哪一所大学呀？ 不大。 去搞宁波大学。哎呦，但是现在读大学才是非，这个学费蛮贵的了。同地啥人称？他是爷娘没同意，看你自个在饭店里打本子，进宫以后没面对的。那，但是那个上大学钱很贵，那个学费谁？ 二叔，第一就在你搞大的嘛，你搞差评了，搞差评了，他牛不牛？ 爹爹妈妈的都得上名堂，这个小伙子眼睛里向分明看的是看中来了。像来自你屋里向也是一日，我下半生是这样来排队的。像这个小伙子外边的口口卖光山。一大半听下来，爷娘我刚过年，我别忘记了。不是，那个钱谁出？ 这一切都由我叔父负担。 叔父大人供养你上大学，那您的叔父大人是做什么买卖的呢？ 他是很通银行的行长。 什么？您的叔父大人是开银行的老板？耶！我两个人是发财的。哎呦，想不到大贵人，大贵人的，哎呀，还是你泡沫皮。台上向自个吃两副杯茶拿起来，三十一的大来副大，神仙抓把茶一开始一冲，来来，反正请喝下。 反正是个杯茶，你敢吃的？上天那个杯子啷讲，肯定要激活有激活。不，我气不够，不够用。 冯氏对着阿叔忙忙，总是经常是这个样子的。眼睛过来，范先生不好意思，我跟您换一杯吧。挪到外地，穿脱之后，当着那范家人的面，拿搿只杯子是王道 知道，当着清清爽爽，我也不放心。大概的，长布跟水在太阳光里像一只玻璃杯呀，晶莹剔透，那么总是放心。给我来，打他一杯吧，开始。樊先生，不好意思，您就将就着喝点白开水吧。 啥叫啥手家神医？这个水是啊，多谢了。手背抖起来，哎呦，味道好极了。 弄太子所一路也吃，还能弄大杯白开水吃那个时间，好了。地把母亲上屋里给动地点心的，非等那给他太大爷吃松吧。 啊，樊先生，您坐一会儿，我出去一会儿，马上就来。 放心，照顾樊先生，陪他好好说说话啊。 你们坐，你们坐，我走。 收拾好一起。 啥结果？阿叔拉黑么？一边的看了，等到一旦记他了，吃不上一个人手上了，尴尬的了。其实是有一肚皮的黑话，想得来白先生好。但是两方的对立在仇恨了还，却说一句才讲不出。对神德之门，多长子了往年鼻子塞。 可外家是好了让冤枉的。上帝来个之前想得蛮好，第一句么问啥，第二句么讲啥，哪会得上上子一句闲话才问不出？那，哎，上帝们，那可。台子浪向一面镜子，镜子过浪向插着一张三寸暖黑白照片。仔细一看呢，哎呀，搿张照片浪向的人，虽是门前搿位姑娘哇，像啥有闲话子？这张照片拍的是你？ 啊，是我，别看，怪难看的，傻乎乎的。 拍的非常自然，非常的自然。 啊， 什么时候照的？ 是去年。说到这张照片呢，还有个小故事呢。 哦，你讲故事我最要听了啊。 那天呢，我跟着二叔到天桥去唱大鼓，来了个洋人，黄头发蓝眼睛的，胸前还挂着一个黑匣子。 我可是照相机。 我不懂。他说要跟我照相，我开始害怕极了，不肯照。后来他说没关系的，不伤人的，不会勾魂的。后来啊，他就跟我照了好几张，最后他送了我这么一张。 哦，这张照片是一个老姑娘当年拍的。根本非要说说，这张照片拍的是好。 好吗？ 不是，这个光线运用的好。 哦。 那个。这个白亮一条线，而且虽然有一点点窄，但是那个眼睛照样亮着。 人家的照片现在都画彩的。 后来你就不晓得，他的照片才是好玩的。 哦， 嗯、 这么说起来，黑白照倒是好了。 黑白照片好玩。 喂喂喂喂，喂你家做啥的吧？三个面孔五分钟两张的，三个马都画不出来。 阿哥子，恭喜我这个人摆了非常有点特异了，阿哥子。是不是外家是平常辰光不大讲闲话？哎呀，恭喜我那姑娘门子一个袜子摊摊开来，就再也关不拢了。各种味道，各种经验，我想谁是不过为先生，谁有各种经历，谁有各种经验。啊，不知不觉30个钟头，擦，随着讲过去了。 没么第二个了。30个钟头，擦，过去了。后面的蜡像生气一样，立了门口的门里背了听笔脚，立至30个钟头，胖歪歪头下来跑，好说是门里欢喜起来。哟，樊先生不早了，我看呢，留在这里吃午饭吧。 在， 我去搞个炸酱面。 去冲面炸，一看，哎呀，面孔擦涨的血血红，上天已经神一点半，要尽力气。哦不不不，哦不不，我要问一下， 留在这里吃午饭，炸酱面。 不。袋袋里向摸出5块洋钿，来让我杯子丢下。 哎，樊先生，不好意思。 买个花儿袋。 来，这个裤襟上5块的眼珠子先叫我掏出来。趁新郎很福的往那塞到袋袋里，但是该子反向的中国一点走不出。他是不养不少，一心地把那个小猪的扛他不离多娘个母亲，那老烦人。袋子上向一张旧报纸，灵机一动，喜笑颜狂。 五块的拍起水，忙着搬住的一筐。那三爷爷又要走了，他也要走了，不好意思，那凤姐呀，快送送樊先生嘛，是不是？ 那樊先生， 我晓得留了他一句辈子，让我送送您。 那我就不送了。 他不送，我送，我送，我送， 不是来送这个米的脸呢？ 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来来来。樊先生别生气啊，咱们家小丫头不懂规矩啊，是吧？别生气啊。 那么冯秀未必上不送我与这个代理，为啥？各位先生对你实在太狠了。说你知道，听一出大鼓，不一块洋的，今朝一分五块，二十年代的五块呀、啊。送是各位姑娘，有的就是破人，故意不起。那个位先生一句子，我今朝就应该为送的上个礼物不来，但是屋里向一边是心，你叫我送啥呢？哎，看见自家张照片没得思想啥子？刚刚各位白先生看搿张照片是王春在世上好汉，那不是我搿张照片送不来？对呀、啊，看里搿两行一切起的眼睛过来，照片拆开，我张全摆是我过来，呀。李相子得出来一张五块的，在这杯子下的一口吧，五块的没得个子。阿叔个谁家说的话，干嘛呢哈？要烫汗的，要配厚床的，等于是干不娘。五块的忙着身边带一带，我张照片当当的星星，我杯子搬一搬，换个人像，手机一张拿出来。樊先生， 老 钱， 你好点干什么？你慌慌张张的。 樊先生丢东西了。 什么子啊？俺是范小雨，没事忘记他你屋里呀，天气不得了。春风身上顶上忘记的皮夹子，一口水里向只生翅膀，哎呀，不一样啥？刚刚包子里向有张五块的了，还西洋的该哪位来得了？房子里向冲进去。 范先生，那你走。 收拾个范家子，过些辰光听见半夜里个姑娘的声音，俺会得是冯西家，头胖不过来一看嘛，啊，高寿司里，奇怪了。刚刚是发送，家里向一点点没力气，现在看见姑娘胖站出来，搿浑身搿个力道，不知啥地方来，哈，一股劲儿往冲上来。姑娘，是不是？ 樊先生，瞧你呀、啊，忘性真大，把东西给忘我们家了。 啊，没有。 有啊。 我晓得我闻得了你的屋里，我晓得。 拿。 我说啊。不是我的， 是你的。 不不不，肯定不是我的。 我有那个拎不清，我送不那个呀。 不，肯定是你的呀。 肯定是我的。 嗯。 他哪里认得我？我哪会认得你个呢？这么是刚把让我扣扣吧。打，再过来，刚要想搞开了。 哎，别看，看了就要不灵了。 这家是三个出那个地方。 这地方房子跟阿弟不是民用的。 别怕，回到家里头没人的时候，悄悄的再打开来看。 我们动车，这要么是实力送不我的，是不是男人再大的本事，谁是我爸证？这你放心，我爸证一定回到家里去。 那么放心，谁一送？那樊先生，我就不送了，您走好。 错过第一个人，谁来？我声音会得越来越低，越来越低。不要送了，我就回家去。 你那个个男的会得更拧个家。 这样子，